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儿晚上您吃什么呀？ 今天晚上 啊， 今天立秋啊，那得吃饺子呀，贴秋膘啊。 贴秋膘和吃饺子没联系。 那上车饺子，下上车还吃饺子呢，头伏饺子也是饺子是吧？ 贴秋膘它怎么着也得吃点肉 肉馅的不能吃素馅的。 嗨，反正今儿是立秋贴秋膘，不知道各位您贴没贴哈？反正相信经历了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惊心动魄的暴雨，今天怎么着也给自己压压惊啊，买点什么炖牛肉啊、涮羊肉啊，补补是不是？ 饺子呀，是 还是饺子？蒸了一天的桑拿，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京城， 那是太突如其来了， 还夹带着鸽子蛋呢。关键不是钻石啊，它是冰雹啊，劈头盖脸的一通猛砸。 是 城市的部分道路积水严重，正好赶上上这个是周末啊，昨天还是4和9限行，本身车就少，结果导致局部地区交通通这个瘫痪。我昨天从电台回我们家，一共才10公里，溜溜走了2小时。 哎呦 啊，晚上就是咱下节目，其实从晚上5点钟开始就开始狂风大作。咱们俩上直播的时候还有人给咱们发微信， 对， 说好大的冰雹，那儿开始下雨了， 是 吓人。 嗯， 反正大家的朋友圈基本上瞬间就被降雨和冰雹刷屏了。由于降雨正好赶上这个晚高峰啊，很多人说堵得一动不动，全趴窝了。 嗯， 不少路段交通通换瘫痪呢。到了晚上6点，三元桥附近道道闪电划过，豆大的雨点夹着冰雹敲打着车顶，噼里啪啦作响。 嗯，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有一种痛是冰雹砸在车身上、啊、下边还有一句，有一种忍是堵车不能上厕所。 反正昨天全赶上了。 哎呀，反正你跟那儿就是很多车就跟那儿半天不动，然后就是任由冰雹跟那儿砸，然后还有狂风，很多车就开始打了双闪，其实他就是有点害怕。据说呢，有一位6岁男孩坐在车里边，被这动静都给吓哭了。 小孩子 每辆雨刷器都开到极限了，我一共3档，搁到第3档的时候也觉得前面的车看不太清楚。 就这样谁也不敢贸然往前开 啊。据说呢，6个区县同时出现冰雹在以往的历史当中并不多见啊，主要是因为昨天的这个热力条件配合的比较好、 哦、 啊，冰雹加上雨啊，这个应该说是在昨天显得特别的明显。一般来说华北地区是5月到9月多为冰雹月啊、 嗯、 这个今年夏天好像貌似雨水勤了一些， 所以我特担心今年的葡萄和西瓜也不好吃、 啊、有点楼是吗？ 水分大了之后甜度必然下降、 哎、 看上秋之后的日照吧。 那总比这天老是桑拿天不下雨跟那儿闷着强。 这倒也是， 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两个，一个是您贴秋膘今天打算吃什么， 用什么贴、 啊、哎，另外一个就是昨天那下雨您赶上了吗？啊，您有没有被冰雹砸着？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多说两句啊，如果您车昨天真的被冰雹砸了坑，这回去定损的话，应该不用去开气象证明、 嗯、 啊，是吧？很方便。 是， 当然心疼啊， 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贴秋膘，您今天吃什么？另外就是昨天那个场雨，您赶上了吗？当时情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晚上不是狂风大作嘛，这暴雨突临呢、燕莎桥下呀、东西两侧的辅路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最深的地方都差不多得有半米吧。这个双向的辅路全都给淹了，就是因为路口中间啊那个地势稍稍高了一点儿，那就成了燕莎桥下的一片孤岛了。再加上昨天不是周五四九限行晚高峰啊，这个暴雨错后，燕莎桥下那简直就是一锅粥。在路口的西北角啊，看自行车的老王啊，他也没闲着， 干嘛去了呢？ 他就从水下那个雨篦子里啊，清理出来成堆的树叶。哎呀，虽然这辛苦也付出了，但是那积水水位也没见下降。相比机动车啊，行人呢还能勉强涉水通过。你看吧，这一能涉水之后，身背女朋友的画面那就是接连出现了。 这是一表现的时刻是吧？ 像什么公交车呀、越野车，这不底盘高吗？敢涉水。小轿车啊，不敢往前走，都在水里趴窝呢。记者也注意到啊，很多小轿车呢就开到水深的地方就不敢再往前开了。这一下就导致各个方向的车越积越多。就在这样的僵局之下啊，终于有人站出来了。等会儿，这个让他过去了，您再走。拥堵车辆排出的尾气啊，这燕莎桥下那空气也变得不太好。但是啊，有一位男士却在这个车辆之间跑来跑去，客串起了临时指挥。 那时候下雨呢，站出来就不容易，还能指挥交通，真是热心肠。 这名男子啊，30多岁，身高呢超过了1.8米，整洁的白衬衫，利落短发，你看你形象特帅气啊。他呢也没拿指挥棒，也没穿反光背心儿，就凭一张嘴赤手空拳的指挥着四面八方的机动车。哎，你别说啊，还真有点交警的架势。记者注意到啊，有的司机呢就害怕过不去啊，拼命跟前往前抢，挤压，这刚刚疏通的车辆啊瞬间就被这些不自觉的司机交叉给堵死了。这位指挥的男士啊不得不反复疏导，不厌其烦的劝说。他跟记者说啊，这儿呢原本他是要打算去见朋友的，被堵在这儿也没办法，这不堵死了吗？谁都不让，那就谁都走不了。这时候要是有人稍微指挥一下，情况应该就会好一点。我客串这个角色呀，这都不是头一回了。他说啊，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啊，他都有信心，因为啊大部分司机是都能听指挥的。这名男子呢忙活了将近1个小时啊，这一看车流也确实减小了，这才敢离开路中间，钻进了路旁一辆白色宝马的副驾驶。面对记者的追问啊，他也没有留下姓名。转眼啊，那白色的宝马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哎呀，做好事不留名，而且呢这个敢于挺身而出哈，真是让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特别的鼓舞人心。 是， 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敢于担当、敢于站出来的人，而且呢帮助大家。像这样的30多岁的小伙子点个赞吧。当然刚才不是还说看车老王也没闲着吗？昨天我就在想，你说北京的这个排水系统啊，这个为什么有些雨篦子里边老堆着是那些树叶呢？这是谁给它堵上去的呢？当然了，有的时候还经常出现什么羊肉串的签子都扎在那些排水系统里边。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真是遇见大雨还得需要有关部门多做好准备，把那些该清的雨篦子清清。另外也是希望都有点公德心，别什么都往那里边扫，是吧？ 没错 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天您补贴秋膘了吗？以及昨天的大雨您赶上了吗？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文友还说呢，昨天晚上暴雨冰雹突袭之后啊，北京妇产医院那条街几十辆车就等待救援呢，汽车都被灌水了。被冲的吹的啊七扭八歪的，这个机器盖打开了，还有树叶什么杂物都在里边，给车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他还说气象台7:50才发预报有雨，车都淹了，这是马后炮啊。其实也不是啊，昨天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北京市气象台的预警中心在17:055点多钟的时候就已经发了这个雷电的黄色预警。 是的， 可能您听的不够及时，还是时不时得听听我们广播，听听匣子，这是最快的一种办法。 没错啊，涉雨过后啊，就刚才这个故事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有些那个越野车呀，这个敢往前开哈，这小轿车不敢往前开，但是行人敢往前走。我听着这 这话的时候，我也特担心啊。 嗯， 你就不担心那万一有井盖什么被冲开了吗？行人往前走也是带危险的，所以这涉水这件事儿，大家还是谨慎再谨慎吧。 还得走在人行通道上， 是 啊，这样更安全一些。娟子说：“哎呀，太巧了，今天回家看母亲。 嗯， 哎呦，给我留着呢，是从乌鲁木齐餐厅买的当地的羊排。 哎呦，那肉好。 哎呀，这真空包装带回来的，正好补秋膘。你看看，这是你饿吗？” 中午吃的什么来着？我想想，能咂摸出肉味来不？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贴秋膘和昨天晚上那场雨，您赶上没有？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您要出门不带钱，您敢出去吗？ 那得出门带男朋友才行。 嗨，晚上现如今说不带现金，我带张卡买个东西也很方便。 嗯， 但凡连钱包、钱、现金、纸钞和银行卡都不带，您敢出门吗？ 哎呀，那得身边有一个带钱的人呐。这什么都不带怎么 买东西啊？别说我还前两天真是抱着我们家孩子从我们家小区里边溜达就溜达出去了，门口有个小超市，进去一逛，我们家孩子顺手就抄了一瓶水，非要那瓶水，因为那包装很漂亮。 嗯， 翻了翻，兜里只有手机，一分钱都没有。 没带钱。 哎，别说。 孩子都给拧开，都给喝了，怎么办呢？ 别说，现如今付费，从你兜里边掏钱是越来越方便了。这不是不带现金去购物，付款的时候已经遇不着什么障碍了。人门口，但凡有手机刷卡的，就能付钱。 啊，手机来结账。 哎，今天上午呢，记者在某超市购物中心购物之后，在付款台上出示了手机微信上的刷卡二维码，人家收银员用那个扫描枪对准手机屏幕扫了一下，滴的一声，得，钱就从您兜里边划过去了。 这么方便啊？ 很方便，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的过程啊。记者在旁边发现，在这个超市购物的大多数市民其实都使的是银行卡、购物卡或者现金，大多数的大爷大妈都是啊，这个使这种现金更多一些。 嗯， 有一位市民说了，说用卡不用找零钱，特别方便。 是 啊，有一位收款员还说每到周末的时候结账啊，经常排长队，你要使卡或者您使这种手机支付，那快多了。 嗯， 也不用担心收了假钞或者找错钱，对吧？ 没错， 不光是微信，支付宝， 嗯， 支付宝也在抢夺线下用户。在这超市门口的那个拐弯的入口的地方，贴有大幅的海报，宣称只要完成两步就能完成手机支付。 这听起来够简便。 不光是在超市里边你买东西，你像日常的购物、餐饮、出行、打车、交水电费，甚至是手机费、座机费，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习惯使用这种手机、微信、支付宝购物支付，人说特别方便。哎呀，当然了，也有一些小店里边还有一些店主还是担心，说不行，我还是喜欢是使现金更好一些。 嗯， 有一些小老板也说，哎呀，不行，我柜台里边还得放一台验钞机 啊， 每次收到50、100的我都得验验。 嗯， 以前遇见过假钱，现在小心多了。 嗯， 不过现在话说回来了，我那天跟一小老板聊天，他说使这种微信啊、支付宝付款倒是真便宜，但是真方便哈。 嗯， 但是人家肯定得收点佣金吧。 是， 说我这点利润还不够那些佣金钱的。 那就也有一些小店家确实是这样，能刷卡吗？ 啊， 能这快捷支付吗？ 15天以上可以刷， 得满多少多少金额才能行。 哎，对， 不能是起步你买2毛钱塑料袋也能刷一次卡。 啊， 那不 是。 是 啊，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啊，但凡从兜里掏钱真是特别方便。你说你有一手机，哎呦，你上超市你买一大堆东西，直接扫一下你手机二维码，钱就出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要是您手机丢了，你心疼不心疼啊？ 那当然心疼了 啊！ 那现在手机都好多好多钱呢，而且里边有大量的个人信息，那都绑着那么多银行卡呢。 哎呀，以后手机要是丢了，它就能自动销毁， 嘣一声炸了。 嗨，那倒不至于，里边所有的数据你想恢复都恢复不出来了 啊！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又带来一个问题，等哪天自己不小心这些数据都销毁， 找回来了， 密码忘了，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生活总是充满了挑战，我们慢慢适应吧。 那、接下来这事儿，这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啊，是够有挑战的。 嗯， 有一位网友啊，在微博上爆料，西城区广安门南路上有一座为了方便行人出行的跨河桥前呢，装了护栏。本来行人从桥上下来就能直接走人行道过马路了，但是这一下装了护栏呢，成了拦路虎了。 哎呦， 这桥上不去了，要想过去得过街绕行百米。 嗯， 人说了啊，既然修了仿古的跨河桥，为什么就不能一步到位，反而要在路边安装护栏呢？这网友发出了这样的质疑，记者就去现场看看。这座仿古桥头啊，下面雕刻着“宣阳桥”三个字儿。原来啊，这是金中都公园的东门。人行横道呢，已经被这个灰色的涂料给抹去了。桥前的台阶处呢，也安装了白色的护栏。但是啊，这个护栏两侧大约50米的地方，有关部门呢，重新施画了人行横道线，但是没有设过街红绿灯。市民王先生表示啊，以往从桥上下来过马路呢，要走天桥下正对着的那个人行横道。 嗯， 早上七八点钟，行人跟车呀，那都搅一块儿了，堵车的事儿经常发生，这走过去也危险呢。另一位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就表示说，原来没修这栅栏前面啊，人们就从这个路中间直接上桥，特方便。看着机动车跟行人争道抢行的场景吧，现在觉着太悬了呀。 嗯， 记者也了解到，几天前呢，施工人员就在桥头设立起了栅栏，并且在桥头的南北侧画上了人行横道线。行人下桥之后，向南走50多米，再走30多米向北，这才能过马路，用来分流行人。 不是向南走50多米，再向北走30多米，不是走回来了吗？ 就是右转右转再右转吗？ 真的吗？ 兜圈吗？ 反正不管怎么说哈，这个过街人行道哈被腰斩，这个市民觉得不方便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时候规划设计您得多想几步，不能觉得哎呦这个设个天桥挺好，但是结果还发现危险，咱再改了吧。最好能多想点，然后呢省得来回跟那儿折腾，也是得耽误人力物力，您说呢？ 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这个有人喜欢贴秋膘，也有人不喜欢。哎，奔跑吧王哥，这是一位新朋友，还是昨天你那王哥的翅膀改了名了？ 是不是我搭救没？ 嗨、哎，就是你们家组团来听节目是吧？说看见贴秋膘三个字就饱了。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吃完了再瘦身，实在是没信心。 我没信心、 啊、是吧？但是我觉得生活还是要有些乐趣的，你整天老是减肥减肥减肥，什么都不吃， 不吃点东西哪有力气减肥啊？ 哎呀，这个 在理。 50后说今天立秋哈、啊，按理说得吃点肉啊，还是觉得暑气未退不想吃。上午去公园玩了会儿，听听民乐合奏感觉不错，中午又休息了会儿，晚上就想喝点粥了，炒点素菜，我觉得挺好啊。至于膘嘛，哪天凉快再吃，这不是多好吗？凉快再说吧、 嗯。反正很快就要进入凉快的天了， 啊、 一上秋上冬之后，那就是吃肉的季节呀。这牛啊羊啊也都一夏天养的肥肥的，哎，不错。 现在还有养肥了再吃的吗？都是按着程序来的吧？张辉说什么都不带，这省事儿省钱的好办法就是连手机都不带就去超市，是吧？那就是纯粹是逛商场 看看 啊， 你别问我，我就是看看，我也没带钱，我也不会买、哎、你也别跟我说话。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昨天晚上那场雨您赶上了吗？ 是 以及贴秋膘，今儿晚上您想吃点什么， 您怎么个贴法、啊、 哎，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集装箱，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都见过哈， 运货的、 啊、对对对。但是如果集装箱，这运货的集装箱要是住人，您听着靠谱吗？ 能住不让吧？ 对啊， 多危险呢！ 我们这首先那密不透风，这天不跟里边憋得慌、 啊。就是啊， 这两天有市民说了，在望京附近看见有人在出租住人的集装箱，不是不让住人吗？怎么还能出租呢？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望京啊，那边有一个商业区，看到一个大概6米长、3米宽的集装箱。 嗯， 这个集装箱被整体涂成了白色，边上被涂成了蓝色。外形啊，就跟那个工地上常见那个钢板房差不太多。 别说，这么一说还真挺像、 啊。上面还写着字儿呢，上面写着住人集装箱，每租一天8块钱、 哦、 啊，并且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记者看了看，这集装箱里边没人啊，堆放的都是各种废弃的材料。集装箱不远的地方有不少工人正在干活呢。记者说：“行，那不是上面有电话吗？打一个问问。”对方说了：“ 这种集装箱啊，主要是给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使用的。 哦、 啊，安装在工地里边，租金啊每天8块钱，按月支付。租用这种集装箱的都是建筑公司，因为是金属材质的，所以一般不会着火呀。另外，住人的集装箱比活动板房更安全、更舒适。 是吗？ 咱俩也没住过哈、啊，不知道，想想应该不会。价格说比那个建造简易平板房便宜不少，用完了直接你能搬走了。反正他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呗。记者也是查询了一下，近年来不少的建筑工地上，因为租金便宜、安装方便、流动性比较强，别说这种住人用的集装箱还逐渐受到热捧了。 嗯， 跟常见那种活动板房或者其他类型的临时建筑不一样，这种集装箱几乎不用临时搭建，您搭过来， 那现成的挪过来就行了， 居住很方便。但是目前擅自设置集装箱用于个人暂住是违规的，属于违章建筑。去年6月的时候，城管部门曾经清理过218处擅自设置的集装箱。据说呢，如果施工单位因为施工需要在城市道路边上放置集装箱的，需要相关部门审批，不经审批就放在马路上属于违法占道。如果呢，集装箱是建在工地里边的，等工地拆除一结束的时候，这种集装箱必须立即搬走。但是我们还是想说，为了工友的这种健康安全考虑，咱还是选择一些让人家舒舒服服的能住下来，至少能够安心干活的这个居住地点。 那活动板房好歹有门有窗，是个正儿八经搭起来临时的房子、 啊。哎， 这集装箱四面铁皮，真的就像我师傅说的，在里边不闷得慌吗？闷出事儿了怎么办呢？ 是。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贴秋膘和昨天晚上那场雨，您赶上没赶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山外有山说，昨天我休息，下暴雨的时候，正弹着吉他，唱着那首《雨中寂静》，多有情调啊！多么一个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啊，好男人！ 这您这是昨天跟那儿休息， 说 这不休息在路上，您哪有心情在那儿谈雨中寂静？ 你看今天下班下的早、 啊， 炖了一锅肉、 哎， 等着老婆孩子回来贴秋膘呢。 那这确实是一位懂生活的男人。 啊 ，M 七发了好多照片哦、 啊， 说我正在贴秋膘呢。 这一看全是肉，都是荤的。 红花说：“二位好哈、啊，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出去溜溜溜溜啊。哎呀，可是看见天空有些阴。”哎呀，就没敢出去走、 啊， 避免了一场大淋浴啊！ 是啊， 那叫大淋浴还是大淋浴啊？哎呀，这叫有准备。 嗯 啊，今天立秋贴秋膘，我们小区的人啊都不到超市买生熟肉了，专门去啊那个广播学院，哎，你们母校哎 啊，传媒大学的食堂里啊、 做的那个酱肘子 啊 直接买回来啊，说这不错。 是吗？ 啊， 这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就又给大家推荐一好地方，那大家去尝尝呗。这个还有啊，很多朋友说，李凯，你看这你做养生的，你应该懂啊。 谁做养生的？ 这夏天啊，应该保持减肥的战果，应该把减肥放在第一位， 哦、 别贴秋膘了。 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像这些胖人，像季彤那样的哈，他就不敢说贴秋膘。你要像王哥这种瘦的，实在是看着。就跟棍儿差不太多的哈，该吃还是得吃，还长身体呢。 季彤老师呢，属于提前把多少年的秋膘都一次性贴完了。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啊，这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报朝阳群众牺牲大妈。 嗨， 今天有个牺牲大妈的故事，明天就有一朝阳群众的故事。 昨天不是说朝阳群众那保安看见有人吸毒给举报了吗？ 所以呢，今天是不是牺牲大妈应该出现了呀？这警方介绍啊，最近一年。治安的志愿者、巡防队员就以朝阳群众呢，这名动江湖啊，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嗯， 甚至被戏称什么跟中情局呀、可格勃呀、摩萨德齐名的王牌情报组织。 嗯， 实际上啊，这朝阳群众啊，那是以点带面。 什么意思呀？ 那其实咱北京不仅仅有朝阳群众 啊， 一样厉害的还有西城大妈， 嗯、 啊，还有东城大爷呢。 嗨， 那都不含糊，在各个社区之内呢，由这个治保积极分子。专职巡逻队、义务巡逻队和治安志愿者组成的群防群治团体， 嗯， 在闲聊、 买菜、跳广场舞的时候，那都能留意着任何特殊情况， 时时刻刻绷着那根弦儿。 你看，这有一位西城社区的民警就跟记者说啊， 嗯， 治安志愿者呀和义务巡逻队的工作呀，那绝不是正面跟歹徒发生冲突，这些多数都是由大爷大妈组成的团队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发现异常。曾经就有治保积极分子啊，见到某路人甲之后，一瞬间感觉有杀气， 还有杀气， 将这种异样感就告知了民警。民警啊，随即前往盘查，结果发现这名路人甲随身携带管制物品，那真的是重大的治安隐患。 你瞧瞧， 治安志愿者可能是任何一位不引人注目的社区居民， 嗯， 什么小卖部的店主啊，送水工啊，买菜的大妈呀，只要是发现可疑情况，他们就会立即向社区民警汇报。相比这个名动天下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啊，民兵啊，护路队员就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了。据介绍，在大型活动期间，有关这个水电气热等要害部门呢，由专业人员负责安全保卫，但是啊，遍及全市的桥梁、涵洞、重要道路点段上，则多数呢是由平常并不太常见的民兵和护路队员来守护。 嗯， 特别是铁路线上的涵洞和繁华区的这个立交桥等要害部门，更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这就叫群防群治啊！今年我们的这个重大活动也比较多， 是 相信会有更多的带着红箍的，或者是不带红箍的，默默关注我们身边治安情况的这些好心人。其实我觉得这真是让那些犯罪分子、坏人啊，这个想搞破坏的那种成为过街老鼠，人狠打倒不至于。但是呢，我们得绷着这根弦儿，千万不能让他们这个有可趁之机，是吧？ 是是，虽然这个现在这个我还没变大妈，我也不在西城，但是作为朝阳群众的一份子，我觉得当我要发现这些特殊异常情况的时候，首先我得先锻炼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嗅觉，能判断出有杀气，是吧？ 是吧？你以后会成为朝阳大妈吗？ 会有那么一天的吧， 会有那么一天的是吧？但是路漫漫还很长，没关系。 反正这个我师父距离朝阳大爷不太远了。 当然了，群防群治，一方面需要我们这些热心肠的好市民，另外一方面还得真得需要一些科技的力量，比如说物防。这不是七月六号早上起来六点多，房山啊公安分局接到报警，说家住拱辰街道拱辰兴园小区的这个魏先生，把他们家那辆汽车，蓝色的家用小轿车，停放在一个广场附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车玻璃被砸了， 哎呦， 车里边有16000块钱现金被偷了， 还敢在车里放大额现金呢？ 搁10000多块钱现金， 这1.6块也不能放啊！ 哎，人家派出所和刑侦支队赶到现场查访啊，发现同时附近还有3家商铺也说自己家的店门被撬开了。丢了10000块钱到100块钱不等金额的现金，你说人家商铺才几百块钱，您这车里边放16000，一夜之间一条街上2辆车被砸，3家门店被偷。哎呀，民警说不行，这得调取一下周边的监控录像， 这必须得看看， 展开侦查。通过大量的监控对接啊，发现案发当天晚上的凌晨3点17分开始，有2男1女在西路大街西门从一出租车下车之后，就沿着马路向北走，沿途就砸撬了3家门店的玻璃门偷东西，人被拍下来了。这个团伙在整个的行窃过程当中啊，还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说这个砸车玻璃的呀，原本呢是个男的，这男的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没头发 啊， 一秃头。结果呢，每次作案的时候呢，他都戴上一假发进行伪装， 显得头发多， 这不是以为能够逃避打击吗？没想到人家监控录像把他戴假发的这个过程都拍出来了， 白戴上这假发了，白化妆了。 这民警根据监控录像和当天晚上不是坐出租车来的吗，跟出租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又通过大量的侦查，最终把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暂住地确定了。经过连续蹲守，8月3号呢，侦查员在丰台韩庄子小区和丰台区东亚三环小区成功把犯罪嫌疑人江某、何某和陈某3人抓获，这3人最终没跑了。 你说这摄像头要是拍的不全，咱真的满大街的找那头发特多的那人呢，还真是不好找呢，是吧？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是物防人防结合起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把这些犯罪分子尽早的抓捕归案。当然了，还是想说那16000的哈，那个搁车里边存着的，车里边存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这招贼惦记着、啊、 真是别说放钱了，就哪怕说放一包，包里没钱啊、 嗯、 放衣服，这些都会引起贼的这样注意力。 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您这个小金库是不是该藏家里边更好一些啊？ 防老婆跟防贼这是两回事儿，是吧？ 防不了老婆啊，防得了老婆，防不了贼。您说那这钱多亏的慌。 干嘛要防老婆呀？那是一家人 啊。你当然是这么想了。 我又不是你老婆。这个最近啊，城管等很多部门呢，清理整治违规烧烤和非法大排档 啊。 有一些餐馆啊，竟然用所谓的这个自制过滤烟道，企图蒙混过关。 自制的。 那玩意儿根本就不好用， 哦、 就是一幌子。前天晚上8点多钟，东城城管啊牵头联合执法队，由公安、交通、环保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对全区举报高发点就展开了集中的清理整治。 嗯， 重点取缔影响群众正常生活的露天烧烤和占道大排档。玉亭桥以北的西侧呀，有一片居民楼，最近呢不断就有群众打举报电话，而且晚上啊那露天大排档啊太吵了，这影响休息。站到那小饭桌，让我们来来回回走的行人跟车辆都过不去。针对群众的举报情况啊，联合执法队啊确定第一行动地点就直扑玉亭桥北。 嗯， 当执法队到达的时候，那无照的小饭桌啊基本上就占了整个便道，满满当当的，就连街口啊基本上都被占了一半，行人跟车辆啊都得避让坐在那儿吃喝的这个居民。 对啊， 像什么麻辣烫啊、铁板烧啊，这什么味儿大，这是空气当中一闻就都知道有什么。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啊，每天开车回家呀，我都像在驾校考试一样，我稍稍一不小心就能蹭着吃饭的人。 呵， 你说这我要是蹭着没蹭着，离着近点人都会破口大骂。 哎呦，这 楼下绿地你别说啊，那就快成了那只要不抬头处处是茅楼啊。这家里的窗户压根儿就不能开，你说我们容易吗？在安乐林路和交道口被查处的几家餐馆呢，自制了所谓的过滤烟道，用于这个烤羊肉串，企图蒙混过关来躲避执法。 嗯， 城管队员火眼金睛啊，检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过滤烟道里边啊其实没有任何净化装备，那烧烤的浓烟啊那是一点都没剩，走了一过场啊全都被排放在大气当中。联合执法队呢也依法对经营物品及烧烤工具予以没收。 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你行你要烟道行，我给你做一个啊， 这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啊。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不是啊，你看他做了一个假的烟道之后，最后还是被咱们这些联合执法队给识破了、 啊、 给收缴了吧。 那倒也是，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确实谁住这旁边谁头疼，好不容易这能够晚上夏天凉快开开窗户不用开空调了，结果全是各种烧烤味儿，还有油烟味儿，还吵得慌。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得时刻得盯着，我觉得这些小的摊位包括这些摊儿，有可能城管走了之后没两天又回来了， 嗯， 这成了一个狗皮膏药，永远撕不下来，这也不行。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贴秋膘，和昨天您赶上那场雨没有， 嗯， 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我们也看到短信平台9418说，长虹桥辅路疾风暴雨那个暴啊，他写的是冰雹的雹 啊，疾风暴雨、 哎、刚换半年的车吃不下呀，一想这下就今儿晚上甭贴秋膘了。 哎呦、 啊、 师傅，昨天您那车被冰雹砸了吗？有坑吗？ 没看呢，这是哪天今儿下节目得好好看看，24小时内还得报案呢。 看车之前先看看这银行卡里还剩多少钱吧。 7713说，今天立秋我们家中午吃鱼，昨天晚上大雨我赶上了，我是走了三站地才到家的。 啊，反正能走回去也还不错，最怕的就是堵在车里边哈，既不能上厕所也回不了家，还不能往后退。这个又见青天说、 啊、 为了大家的安全，人人都是治安分子啊。 是是是，说实话刚才不是说群防群治吗，只有这样才能够啊让那些犯罪分子没可趁之机、 嗯、 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了半天贴秋膘啊，您可适可而止，就像人家好人马大姐所说的哈，您要是比如说身体本来就三高，高血脂、高胆固醇那些，您就尽量的少吃一点。 现在这日子跟过去不一样了、 啊、 现在的生活是每天都在贴膘呢。 关键是要一个好的情绪，比如说全家人坐在一块儿高高兴兴吃顿饭、 嗯、 不在乎吃的是什么，关键是这个环境特别好，是吧？ 关键是跟谁吃啊。 哎、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 成就了大呀。